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今天突然语塞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新闻实在是太惊人了。大家在台湾的政治当中啊，国民党民进党的这个两党政治当中经常讨论的，哎，或者说给大陆的听众很多人的一个印象，就是啊，民进党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啊，因为它的这个纲领里面就有台独的这个条款。那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在国民党连续执政之下呢，也不断有声音抛出来说，民进党是不是应该终结自己这个台独的主张。那当然了，是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最近呢，也不是人下来了，但是靴子倒是掉下来了一只。民进党的党团总召柯建明啊，在民进党的这个叫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会议，很有意思，这个政策会议被民进党称为华山会议，并不是在华山开的，但是大家就喜欢它叫华山会议。为什么叫华山会议啊？ 这只是一个名称的 问题。哎，好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哈。就是这个柯建明在华山会议上面就抛出一个主张，说要冻结，他用的是冻结台独党纲的这个主张。哎，这个提法我们根据他，因为是个闭门的会议嘛，我们看到有一些转述的内容啊，说当场就有在座的不少有反对的声音，然后会议的主持者呢就最后行使自己的职权，就没有让这个议程讨论再进行下去。 是， 但是柯建明，大家这个如果说了解他的这么一个身份，他是立法委员，也是民进党的党团总召，就是大家熟悉的党鞭的这个角色，可以说在一个党组织里面是相当有能量，或者算绝对算是高层管理干部这样的这个地位。他不会无来由的抛出这么一个主张，让大家来这个把这个锅给炸起来。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哈，是非常有风向或者说指标的意义，我们今天就来重点关注一下。那其实这个大家特别是在大陆啊，或者我们内地的听众一直会觉得这个台独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那敏感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很明白这个台独它背后的逻辑，或者说它在历史上面的这个变化，为什么有人要主张台独，那台独具体的诉求是什么，在今天这个台独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是有必要来脱敏啊，我们就来这个重点就研究一下这个台独党纲的前世今生。那首先我们是听到柯建明本人，就是这个事情的所有这件最近这个新闻的发源，好，柯建明他自己怎么样来回应自己在民进党的这个对中政策、对大陆政策会议上面的这么一个提议，要冻结台独党纲，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现在一个讨论的是几面震撼，要希望民进党是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多元的政党，应该尊重每一个人意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我希望大家也来讨论，没有关系，啊。我认为啊，其实就我说，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在思考，所有民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两岸政策要如何调整，然后对民党从晚间有帮助。当然，大家就想再想这个问题，那既然在想这个问题，就不要纠缠未提，也就是说，敢提出问题来讨论。所以我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但是我个人认为，台独党纲啊已经完成这项自己任务，但是一冻结无损于民党的立场，也无损于民党核心价值。 嗯，那您觉得如果民进党继续坚持这个台独的党纲的话，接下来是不是在两岸政策上就没有办法赢过国民党呢？ 我这个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面，大家都认为是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罩门。那我们不应该两岸的议题又是国民党的专利嘛？民进党应该也要有论述权、参与权嘛？反正民进党对于两岸事务上有能力嘛？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原点在这里，就是说不要忧谈未息嘛，不敢谈嘛，啊，那应该就是说三面对应要面对。 嗯，那您之前的这个建议是不是代表了现在不管是苏主席或者说这个蔡英文的想法呢？ 没有，你要知道我是民党里面唯一没有派系的，我也不缴出总统包诶，我也不给我这个市长，对我来讲我是三立团里面最资深的。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我一直在立团没有违选。那我在民党整个成长的过程还是全程参与，我这个党的未来啊充满了积极以及热爱，所以我没有想法民党应该我想面对一些问题，让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当然两岸问题也要也是一个最重要课题，我认为冻结台湾党章不会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不希望大家看待这个问题有多少只有情绪性的话语和人生的东西，这样才是一个理性的正常。 那接下来您会怎么样去说服这个独派的支持者呢？ 我个人认为对我的看法有一件，不管是独派或乃至于任何对人家任何派系，我都很乐意跟他们沟通，当然跟独派之间坐下来谈，我最近也在同意同意这些工作。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好，回应他之前在民进党的这个华山会议上面提出要冻结台独党纲的这么一个主张。给大家这个快速的浏览一下台独党纲，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这是在民进党的这个纲领哈，这个政党当中有纲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纲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纲领，民进党也有民进党的这个纲领，其中就有一条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里面的论述是这样的：台湾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台湾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现实状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之共识。台湾本应就此主权之独立事实实制宪建国，才能保障国民之尊严安全，并提供追求自由民主幸福正义及自我实现之机会。但由于国民党一意借着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虚构，维持大而无当的中华民国五权宪法体制等等等等，哈，这个最后他提出的就是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这个是民进党在没有搞错的话是1995年的这么一份党纲当中，也是被普遍大家事后总结为台独党纲的这么一份原始的文件了。 是啊，可是你看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相关的议题，其实民进党也在与时俱进。你说包括他后来再出现的这个台湾全图决议文1999年，他会承认，因为你说真的，如果你不承认始终抱这个台独党纲，你是不可能走向执政。为什么呢？因为你执政的这个壳是你不认同的这个壳，所以你连选都不应该去选啊。你应该是先要在 台湾，你既然都不承认这个宪法， 你 怎么样在这个宪法框架里 参 选 呢？你参选该不该执政呢？该不该宣誓呢？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个宪，就是台湾全国决议员先承认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他现在的名号叫做中华民国。我先承认你，然后我再来就执政之后，你说要不要改这个东西，就有2300万人去决定了。 是，这个是恐怕在台独的这个文件当中另外一份非常重要的，就是1999年通过的民进党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是在民进党第八届二次全国，我相信他只是台湾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么一份文件。他其中呢，就是就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这个台独纲领有一个补充哈，他说这个首先仍然是强调说台湾是主权独立，但是强调说台湾目前是以中华民国的这个名称实行一个主权独立的 上市。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借壳上市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并不追求去改动现在的宪法乃至是这个国家的称呼。这个可以是理解跟95年的这个台独党纲是一个更加有弹性的一个 个做法更加务实的一个操作。 而且你看明姐，我们之前在台湾做十字路口这个、嗯、我们访问过吕秀莲嘛，吕秀莲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独，属于比较独派的这个大佬。你看他其实在前面开场他论，其实论述过，就他有、嗯、有在讲过，就其实你说民党在讲说，如果说要改变台湾现状要经过2300万人的同意、嗯、他已经把1996年的这个领导人的直选试做一次、嗯一次的公投，所以其实已经公投就是决定了这现在的这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 为什么1996年的这个直选可以视作是一次公投呢？ 因为我认同这个国家，所以我也选出我自己的领导人、嗯、所以其实等于说这个东西现状它的体制、嗯、它的宪法是2300万人去同意的、嗯、去进行投票的，所以它的体制是经过人民认可的合法程序、哎、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民进党在解释、嗯、跟着时局的变化在解释也可以， 与时俱进的一个 演示。但是确实是、那刚才你开头讲到民进党是个台独的政党、嗯、可是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比较像是比较弹性很大的政党、嗯、你包括一路过来从台独到台湾全独决议文、嗯、到后来你说包括我们讲然后蔡英文包括台湾共识， 现在还有谢长廷的宪法一中， 对， 对、嗯、或者是说你要什么急动那动动台独党纲，可是有些人又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是主权独立，他不需要动不动这个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主权独立，没有什么台独的问题嘛、嗯、所以你会发现他里面你要说或许他在党纲上有一个这个台独党纲在、嗯、台湾全独决文，但你会发现其实在民党声音大家对这现状的一个认知、嗯、而且弹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各位大佬哈都是非常厉害，能言善辩，能够同样的条文啊各位能够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来，这个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柯建铭现在的这个民进党的大佬哈在谈要冻结台独党纲，他主要的一个理据就是说为了选举，因为事实证明你在两岸政策就是民进党的短板，你如果要抱残守缺，抱住这块台独的路线，你必然招致大陆方面的反弹，在这个选举上也赢不了的情况下，你不如哎，我们是不是选上再说，那我先把这块，他也不提废止，他说冻结我们就是不提了，那他当然一个安慰独派的方法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已经是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强调这一个现状。那更重要的是一个选举的考量，是不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台湾的大选当中能够在两岸政策上有一个进一步的论述的空间，而不必要受制于原来台独的纲领。那这个呢首先得过谁一关呢？就过这个起草台独党纲的这个人的一关，这个人就是林卓水。我们待会儿为大家访问到林卓水，来听到他怎么样来回应柯建铭现在要冻结哎这位台独教父所起草的台独纲领。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谈到在台湾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就提议要冻结台独的纲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来自民进党党内的声音，被称之为是台独教父的林卓水哈，也是起草了这个台独纲领的这位理论大师，他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听到林卓水的访问。 我是觉得柯建铭他是认为民进党两岸政策有问题，两岸政策有问题这四个字这五个字我是赞成的，但是他搞错处理的方向。因为两岸政策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具体的公共政策，一个是两岸的这个定位立场的问题。那么民进党的具体两岸公共政策，那么的确啊经常前后矛盾不一致，像 ECFA 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对陆生或者这个陆配来到台湾他的权利义务一直拿捏不定、嗯、那我是觉得这一些呢都应当检讨，这是不错的。但是所谓的台独党纲它是涉及到立场跟两岸定位的问题，那这部分民进党并不是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的这一部分民进党是站在优势， 换句话说，根据 TVBS 的民意调查来说，支持台湾独立的已经超过七成。那么支持台湾独立的超过七成，你却要把台独党纲修掉了，而民进党也需要检讨的具体公共政策的部分不去做处理，那样子的话，不管是立场或者政策方面，两头都落空，那是对民进党相当不利的。那所以我认为这样对调整固然对民进党不利，对台湾也不见得是好处。那不对台湾不见得好处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这柯建铭也是承认的，但是他又把台独党纲修掉，就他的台湾主权独立跟台独党纲要修掉两件事情，不能够连贯，那只能有一个对。于是呢，只能有一个对的话，那么等于啊，他的这个修掉台独党纲或者冻结台独党纲，那么你要解释说成不是放弃主权独立，这个是说不过去。那么这个对台湾当然是不利，对整不只是对民进党不利，对整个台湾也是不利的。理由就是说，现在啊，这个北京对台湾的政策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这个反对独立，一个就是要促进统一。那么如果有一个独立在这边挡着，北京先要处理独立的问题，那如果独立的问题被他处理掉的话，北京第一步处理统一的问题，那么这样子的话，台湾跟北京在折冲的空间就会大幅度压缩，把统一变成浮上台面，那么这个对台湾一点也没有好处。 作为这个台独党纲的这个起草者，您怎么样来看这个纲领在今天台湾的这个意义，它未来有没有被修订或者说发生这个改变的这个可能呢？ 我认为台独党纲的内涵包括很多了，但是转换成一些政策的部分，我看今天就不被谈了。应当大家是关切的就是有关主权的界定问题。那我认为有关主权的界定问题呢，并没有需要改的地方，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现在很明确是得到民意多数的支持的，所以做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你去把这个多数民众支持的东西去把它修改掉，这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第二个呢，那你主权的立场比较明确的时候，那么北京固然会不高兴，但是我们也不能事事顺着北京的意来做事情，那就糟糕了。那但是呢，你这个北京虽然不高兴，但是逐渐让他减少啊对台湾有不切实际的统一的这个想象啊，这个对两岸的安定啊长久来说反而是一个正面的。 怎么样理解为什么这样会对两岸的安定有一个正面的促进？ 因为北京如果觉得统一是随时可以进行的话，那一谈统一这个不是鸡飞狗跳吗？你就要让北京觉得这个不要急急迫迫认为统一的时间已经到了，那这个对两岸当然是比较安定的。 也就是您的理解是保持现状是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选项。 是没有错。如果是这个废除台独党纲放出的讯息，那就是让北京认为可以进入处理统一的阶段。因为这个独立这个就北京来讲啊，反对独立是一个手段，而统一是一个目的。当你把他的这个手段的这个进程完成的时候，那北京当然是一点这个得理不饶人，一定是进入统一的进程嘛。那统一的进程马上排上台面，我看不会是好事情，不会是安定的一个局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号称是台独教父的林卓水先生，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不会否认这样的一个头衔吧？ 不会。 是哈，他是 因为想到台独，在台湾想到一个理论就是林卓水。 嗯，他在台独方面贡献了非常多的理论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台独的理论，它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从最初一开始的可以说。是非常刚性的一个强调台湾主权独立的这么一个内容，到96年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它这个名称啊叫做新世代纲领，它代表的是包括现在其实也是立委的这个段宜康也有参与哈，代表的是民进党内号称这个新世代的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对于台独的这么一个概念的理解，它这当中第一条就提说台湾独立不是什么神圣的使命，而是务实的政治主张，这样的一上来这个口气啊就比95年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提法要明显的软下很多，他强调这只是怎么说呢，我们实现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么这就不禁引人遐想哈，如果它不是最终目的的话，在今天这个两岸的政治格局，不管是在大陆这边在台湾岛内都发生了可以说是巨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你的随着你的目标的调整，你手段是不是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是不是不仅仅是冻结，有没有可能完全抛弃掉这样的手段，好以达到他政治利益的最优，那其实摆在民进党这一边很显然的就是他能够选上这个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嗯、对。其实你我刚才在讲说他弹性很大，为什么你说对于一个台湾的选民在检验民进党，两岸确实是他最大的一个罩门。 嗯， 从包括2008开始到2012年。 嗯， 因为很大的，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其实你说陈水扁在2000年台湾人民在选给他这一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不确定感的，因为你就说在选举之前呢，中国大陆其实有比较激烈的一些反应， 是 你投给民进党，因为从来没有试过政党轮替嘛。 嗯。 可后来当发现了投了这一票，那你包括美国方面，你也必须去安抚嘛。 嗯。 所以陈水扁做了一个4不1没有的承诺，我不统不独啊，就不独嘛。 嗯。 然后我不会废国统纲领这些东西都承诺了，可是你说包括他为了在。就是在跟独派当选的时候，在跟独派这块的拉，就是跟能够再近一点，还有寻求温暖，因为在野党不给他温暖嘛，所以他在这一派的东西，他可能需要抱得更紧，所以他开始一边一国，就很激进的手段。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东西承诺不代表什么。 嗯， 他在一个 特别是政治家的承诺， 对政治家的承诺，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对民进党在两岸这块是更严格检验的。 嗯， 那你说在2008年的你说谢长廷那时候选嘛，那像你刚刚提到了宪法一中嘛。然后蔡英文的台湾共识，那包括苏贞昌，你最近你会发现他当了党主席之后，他其实是有比较往独派去靠拢的，就在于中国这块东西他是比较严厉一点的，就比较可能也许要划清楚界限，可是呢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当初也曾经希望能够大温暖大开放啊，就在中国这一块，中国大陆这一块政策上能够更放的多一点，可是因为当时的陈水扁希望可以就跟独派这边更紧密，所以其实他不让他的行政院长可以更开放，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中心主轴，而是跟现在你想要做什么事或者你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规划，而去改变你的 弹性非常的强。好，这个当然是政治人物这个可以理解的一种常见的方法，但是民意，刚才林卓水提到了说他引用的是台湾 TVBS 的这个民调，他说台湾70%的民众是支持独的，这个民意他站得住脚吗？ 不过因为我没有具体看到那一份的，可是以我一路以来的感觉上，我觉得如果你说你去设定那个题目叫做你站不站台湾去独立，就成为一个新建立的台湾共和国，我相信我个人觉得我的观察感受上，我觉得应该不是有70%那么高，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承认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现在国号叫中华民国，或者是说它的改变需要2300万人的同意，但是你说再去建立一个叫做台湾共和国的一个对国家，我觉得70%我真的有一点保守，不太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现实的反应，可是我觉得刚刚最大的一个台独理论大师林卓水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他虽然所谓挂上一个台独，但你会发现他讲话的东西是很有道理，他跟你可以理性沟通的，可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演变，我不知道朱明奇几次到台湾，你有发现台北街头有很多那种小宣传车，他这上面有一些什么写着 台湾水扁 的，或者是台湾共和国这些旗子，他们也做一个旗子，就是一个白色然后有个绿色的台湾， 是 就讲的台独，就整天在路上吵，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在台湾所谓去希望可以台独的 这一批人、嗯、很多时候他跟仇中、 嗯、 我仇视中国、 嗯、 就没有得谈的，就根本就是两边 是比较 楚河汉界非常的清楚的、 嗯、 仇中。还有呢，其实我很坚决的可能对这些陆配陆生的权益非常的就是要划清楚，你们是你们、 嗯、 我们是我们、 嗯、 所以我觉得台独里面可能还得要再区分出来，如果说 有深绿浅绿这样， 对、啊、在所以他的光谱上，或者是有些人是真台独假台独，我觉得在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面可能都得要去好好的细分。 嗯哈，这个的确哈，在台独这个议题在大陆很多时候谈来是洪水猛兽哈，其实我相信在大陆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恐怕还会更激烈的反应，比如说一谈台独啊，就是卖国贼，就是这个汉奸等等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去仔细的了解一下，特别是像林卓水，我觉得我们不是第一次采访林卓水了哈，这个跟一般的这个假想不太一样，他并不是一个给人感觉好像疯疯癫癫的一个人，他真的林卓水有非常多的理论方面的一个建构在里面。那其实包括在台湾最早从国民党迁台到现在，这个台独的运动发展到现在，其实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最早我去那个台东的这个绿岛啊、 嗯、 去绿岛看到上面有个监狱嘛，之前关押很多这个政治犯，然后里面会保留一些国民党这个威权时代的一些标语，就比如说有两条叫共产就是共产、 嗯、 然后就是台独呢就是台独哈，这个第二个毒是毒药的毒。你会看得到那个年代在这个国民党刚刚迁台的这个年代呢，哎，恐怕对岸的中共以及这个岛内的台独的势力对于他来说都是敌手。那在今天呢，你会发现哎，这个两岸三边的这么一个视角就会发生变化，民进党谢长廷在大陆说是会跟这个北京方面的高官说啊，我们其实都是对抗国民党的这个战友啊，大家其实都是当年都是受到国民党的压迫，哎，这个里面的战友的关系呢会发生变化。那包括在北京方面，其实从可能60年代70年代哎，也是鼓励说民族自决，有一个这个反抗压迫啊，反抗这个殖民啊，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到今天呢，又放在一个国家叙事的放在统独的议题里面，好像又感觉跟国民党又走得更近了。所以这个议题哈，虽然在今天看来好像就是一句话，哎，台湾到底是独立还是不独立这么一个选项，但是它在历史上恐怕它的含义或者说在语境方面真的发生过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我们这个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哈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的时候谈，哎，很明确的说自己愿意和大陆的习近平主席见面哈，这个进行一个习马会在北京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上面，但是他也补充了，我这个提议呢已经被大陆方面回绝了。哎，这个表态到底有什么样的讯号，我们接下来仔细来谈一谈。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贝芬。 好，我们接下来为您访问到来自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廖达奇。好，请他从这个学者的角度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在民进党最近出现的这个有关冻结台独纲领的讨论，他究竟释放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以及呢，哎，马英九最近为什么要说自己愿意在 APEC 哎达成这个习马会？ 我认为他其实已经在做一个防火墙的措施，因为柯建铭不是就是您刚才转述的，他才表示这是他个人意见嘛，哈，不代表苏贞昌，也不代表蔡英文。那事实上他的目的是非常的工具性的，那所以会不会引起民进党内激烈讨论，恐怕他就说他是他个人意见来做个防火墙，让苏贞昌或者小英未来真的是要代表民进党选总统的时候可以有个区隔，也对自己的基本教育派有所交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最主要是说给中国大陆听的。那中国大陆国台办也非常快的给了他的回应，说肯定啊。那事实上这个能够有多大的深度或影响在民进党的内部群体上面，我想已经是做防火墙了，已经区隔好了。 所以、这个、 民进党也非常懂得这种分进合击，就有些人希望能够执政要讨好比较属于这个中间的或者说现在大部分都觉得跟中国大陆这个关系上面 是日益密切，所以这方面也不能不讨好，尤其在整个总统选举的这个局势上面，中国大陆不管是明的暗的都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其实柯建铭只是想要讨好中国大陆。 嗯，但是 那为了讨好中国大陆，怕得罪基本教育派，影响民进党执政的机会，或是影响基本教育派的支持流向，因为他这样说法，不排除像台联等的中间有冒出来要搅局的，因为坚持这个台独的基本立场嘛，哈。 嗯、 那影响民进党在这个统合的这一部分，所以他就是做个防火墙的动作，表示是他个人意见，不是这可能的政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个主张。 嗯，但是真正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在出来选的时候，有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柯建铭这样的这个论述呢？ 我想他不可能用这种明确方式，所以柯建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代表他个人意见。 嗯， 你叫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像柯建铭这样讲的话，那陈时讲，那恐怕是在国内，尤其他自己知识群体是一个轩然大波。那而且对他自己是不是在选战上是有利，恐怕也是个问题。他可以这个议题上他不用明显讲，但是不会去主动公开讲说，我们这个是要冻结台独党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民情很了解的，大概也都不会寄望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会去讲这种话。 嗯嗯，那对于大陆方面哈，您的一个判断，柯建铭这样的防火墙，或者说民进党这样的一个策略，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至少大陆第一时间好像是表示说，很支持嘛，非常欢迎嘛，对吧？ 嗯， 那所以我想，这中间可能柯建铭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套招的一个情形。那所以这种东西可能中国大陆也理解，哦，我晓得你们之间内部困境，但是我们这边也需要交代，所以你就讲个话吧，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让我们在考量上面对民进党不是完全刻意，或是完全的。不能够正视民进党的这种存在嘛，所以我想这个某种程度我的解读是根本套过招了。 嗯， 老柯的出招跟中国大陆的回应是套过招的。 嗯嗯，那这个历史上哈，民进党的这个台独的党纲也发生过几次变化，您预计在近期这段时间可能再度发生变化吗？ 我认为不容易，因为它已经变化到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去深化，除非说像谢长廷一直主张宪法一中嘛，对吧？嗯，那可是这个宪法一中的说法对于苏贞昌来讲，因为这是谢长廷的主张，也不容易成为他们党内的共识。目前台独决议文主要是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来共同决定，这样子说法其实大概已经是跨党派共识，国民党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想这个要改的幅度顶多小小文字修订，那个要牵动的要改的要做大幅更张，其实变来变去那个花样不容易多。小英好不容易在上次选举说一个台湾共识，那可是那个台湾共识变成最后大家是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嗯， 所以要酝酿出什么民进党要冻结台独党纲，柯建铭可以主张让中国大陆觉得啊，你讲了我们喜欢听的话了，但实质上的那种更动能有多大？其实或者说实质上去改变党章，我认为民进党本身是不太容易去跟着柯建铭的论调去做调整，柯建铭只是替民进党还家，还有做一个防火墙。 嗯，那国民党方面其实有不少的立委表示欢迎啊，说对于民进党的这么一个表态，您觉得这个民进党柯建铭这样的表态会不会对国民党在两岸方面造成一定的压力呢？ 这个压力我觉得其实看你怎么看了哈。那国民党已经跟这个两岸关系上就是这个论调了，所以你说是主张上的压力还是实质利益上的压力？如果实质上利益压力，国民党会有，因为以前是国民党某种程度蛮独占那个所有的跟中国大陆的一个通路。 是。 那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恐怕要整个做调整嘛，对不对？ 嗯嗯， 那就是民进党已经中国大陆那边也开了很多管道，所以中国大陆玩起两岸的游戏玩得更得心应手嘛，因为各路人马都争相去讨好，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实质的利益一定有压力，但是口头上的或是实质主张那个表面上的主张上面反正搞不好国民党还高兴一下，因为靠过来的话其实民进党内部马上会有内讧的。 嗯， 那而且也给台独这个台联更多的机会。 嗯，那您怎么来看之前这个马英九提的说愿意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么一个说法？ 我想发展到这样子 当然对马英九来讲，因为他任期在2016年要结束嘛， 嗯， 所以希望跟习近平习大陆领导人有一个对话，或者说建制一些东西，恐怕都是台湾的领导人历来的梦想。那包括李登辉，从李登辉开始到陈水扁到马英九，我想这个解决两岸或者说两岸领导人有个机会来坐下谈谈事情，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所以对他个人来讲，我想是一个蛮想做的事情。但是当然这背后的还是说，那这样子坐下来是不是对台湾或是对中国大陆眼前来讲有很实质的需要，我想这个议程当然两个人坐下来是一个国际瞩目大事，是新闻上面具有很高的一个鲜亮度哈 silence， 但是在实质议题上面怎么 work out 一些真正对两岸是长久的和平有帮助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比较实际。如果有这样的议题，那这样见面当然是非常重要非常好。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廖达奇，哈，这个是把柯建铭的这个主张啊，很明确的就比喻成了民进党的一堵防火墙。柯建铭自己包括在我们的访问中也很明确的讲到，就是代表个人，他没有意去竞逐这个领导人的宝座，哈，也恐怕除了目前这个党团总召之外，也没有进一步的政治的野心，所以说他来做这件事。事情又在民进党内有足够的地位，还适合做这样的表态，那就帮助可能以后要出来选的民进党候选人抵挡了很多炮火，在两岸的政策上先把这个可能会挨骂也好，或者说在大陆方面这个需要平衡也好的功夫好先做够，接下来可能就是在不管是苏贞昌还是蔡英文出来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两岸政策的包袱就会要小很多。 是没错，其实呢我刚刚也提到，在过去几次选举呢，大选特别是大选上面呢，两岸政策确实是民进党需要大家对他会比较严厉，希望他可以交代清楚说清楚嘛。 嗯。 可是呢我刚刚也在跟明奇讲，其实我觉得台独反倒不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关键点，而是一中。嗯，因为现在国民党政府跟大陆方面在交往的话，全部都是在搁置争议一中架构下。 是。 那这个一中，你可能有你认知的一中，我认知的一中， 对， 大家一中互不否认嘛。 嗯。 但是呢，民进党至今就包括在上一次蔡英文大选的时候，其实非常抗拒这个一中，包括现在，我相信民进党你要去他去接受这个一中，其实比他去放弃台独更难。 嗯。 但是呢，很多包括 ACT 法，还有中间有一些两岸的一些协议，其实是在这个一中架构下。共识下面去签订的。那当时我记得陈玉林之前到过台湾呢，也才在大选的时候也曾经问过，直问过蔡英文，就是如果你们都不承认一中的话，那这些 ACT 法你们是不是不要了？ 对啊， 就是不是要放弃？所以 两岸现在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协定，都是建立在这个 是在这个共识下。所以我反倒觉得台独放不放弃，因为其实走到这样，刚刚廖教授也讲，是影响不大。反倒真正的这个关键在一中，民进党要如何既不承认一中，又能够进行两岸关系的正常交往，这是我觉得比较可能需要一个大学问吧，可能比较难的。 但是哈，在这个民进党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这个马英九还有他的任期要做完。马英九最近在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说他自己是有意愿和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那这个时机呢，他也是说 APEC 在北京应该是2014年的这个峰会会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 APEC 台湾一直都是参加的，作为一个经济体嘛。那这次又是在北京举办，那如果说台湾的代表自然而然哈，可能跟这个大陆方面会有一个互动。马英九说，哎，我是愿意见面的，但是大陆方面已经宣布不通过 APEC 与我见面。那这个里面就是感觉好像以前一直是台湾方面不愿意跟大陆举办这个习马会，现在看来这个球是不是又回到大陆这边了？ 其实感觉上是，而且但马英九在访问上面也特别强调一个，他会是以领导人的身份而不是党主席的身份。那当然你说到时候万一习主席就是遇到了马英九，他要怎么称呼他呢？马先生或者是马主席？我觉得这现在球确实是在大陆方面，他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客人的一个身份。 这个我觉得两岸你必须要看两位领导人他各自的一个时间表，马 英九说实话时间不是特别多了哈，习近平的话时间还比较多，刚刚其实现在恐怕才开始应该是做事情的一个时机。 可是有时候他虽然你说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可是有时候历史的一刻就在你一念之间，因为如果 你 此刻不做可能变成是下一个人做，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发现大陆有些学者其实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任期上是洗马会，因为很多大家会觉得是技术上的问题， 对， 气氛其实大家已经成熟，但是就是一些技术上大家如何去克服。 刚好比如说我在想啊， APEC 如果今年就是2014年不是在北京举办，它换在新加坡，或者说换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哈，甚至我觉得香港或者澳门都可能好过北京，利于这个洗马会这个见面，因为确实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毕竟是地主之一、东道主的很多的便利，你在安排上面可能就不是能够特别考虑到台湾方面、台北的这个要求。那马英九如果去的话，确实也会有担心，这个台湾经常会被炒的所谓被矮化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万一这个所谓大陆方面趁机要占他便宜的话，可能回去没有办法交代。那如果摆在我相信，比如说新加坡之前有很成功的先例啊，这个汪姑会谈，包括在香港达成九二共识，有这样的先例。如果放在一个相对来说可能离北京比较远的地方来办这个事情的话，哈，可能会好办一点。但是哎呀，这个巧啊，人算不如天算，恰巧这一年 APEC 就是在北京。举行，那真的是能够怎么办呢？但是另外的话，你就需要，如果两岸真的要领导人见面的话，需要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契机呢？不是 APEC 就是 WTO， 要么就是 写下历史而已。 但是 我觉得可能是你总是要做出这一步嘛。你说其实现在发现可能你说 要找一个两岸领导人都有合理的理由去出席，又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台北，不是在大陆，不是在台湾。 下一届 APEC 嘛？ 那真是你再等一年的话，这个马英九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跛脚领导人了，就进入选战开打了。 现在也是 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要考虑那么多技术的问题，还不如这个鼓起勇气上去拼一枪。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历史的一刻真的是一念之间。 好， 是 真的。我如果马英九他现在就是到北京去，大陆方面有充分的理解，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含蓄委婉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但是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坐下来，尽管哪怕只是拍那么一张照片。这个事情可能也就 可是你刚刚讲到，其实本北京这个地方是敏感的，但 APEC 这个场合确实是一个最合适的。 对， 你说包括说可能在今年年底有一个两岸经贸论坛的一个十周年，可是你在这个论坛上到时候只剩下很明确的就是台湾跟就中国大陆双边，我就是反而会凸显两个位置，大家更关注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反而在 APEC 因为都是一个就是可以非领袖， 你还有比如说可能梁振英，咱们梁振英也要去嘛，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好，那只是说技术问题。你说真的，我相信可能双边现在也正在努力去想怎么去解释， 是 因为都还是要像 马英九说我要如果要去这个见习近平的话，我身份是以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去，这个表态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他本来去参加 APEC 也不可能以这个身份去参加， 是，可是有些时候你在台湾政治你说做久了，有些时候喊话是必须的，但那个实质上的结果或许不是你迫切想要的，对，也许在这个议题上我至少我丢了，那球把你丢到对方那边，那至少我已经表达出我要的，那我也坚定了我捍卫台湾所谓主权的一个立场了，对，那至于这个球他中国大陆怎么接，那就是你的 事，这个就是哈，这个好像就烧一锅开水，你不到一百度啊，这个水真的就不会滚，你这个九十度跟九十九度恐怕差别真的不是很大，现在恐怕这个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最后一度，哎，这个真是非常关键。马英九，这个时间啊，真的是得抓紧了。明年这一年要是搞不定这件事情的话，接下来就比较麻烦了。好，在这个两岸的话题之外，好，看到大陆方面又出了一项新的规定，这规定官员好领导干部不能够在公众场合吸烟了，禁烟。哎，其实禁烟，相信大家应该是作为一个常识性的规定啊，但是在大陆的这种，官场主导一切的文化之下，有的时候官员带头在公共场合吸烟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现在啊，国办这个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禁止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这个 进入到了以国办文件下发的这个形式。好，相信以后大家这个各位领导干部同志要抽烟的话，就一定要到这个卫生间去了。那您觉得这样的这个规定啊，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它可能被遵守吗？或者说它在执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难度呢？另外一个细节，其实我提醒大家注意的，之前有不少的这种网络的反腐，哎，都是从香烟开始的。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南京的这位房管局长周九根，就是因为抽了一个高价的香烟啊，放在一个是应该是在开会的时候，一包香烟摆在桌子上，被眼尖的人发现，哇，这个香烟可贵了，然后就牵出了一连串的这个贪腐啊，最后导致是坐牢。那您怎么样来看这个大陆的官员禁烟的新规定？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会。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国办下发最新通知，禁止官员在公共场合吸烟。好，这个没有说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是要撤官吗？是要丢乌纱帽吗？还是只是罚款呢？这个执行起来有什么样的难度？大家觉得这个对于现在不管是反腐啊，还是官员的执政能力啊，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抗议。来自山东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诶， 喂，是关先生吗？ 诶，你好。 诶，你好，您怎么样看这个官员禁烟？ 诶，好，我的看法是提倡新极简主义啊，是一件好事情，既能够收敛不必要的花费，又能够体谅官员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呢，官员包括这也包括各行业的人士的这个家庭成员的健康保证。 嗯， 因为它也是一种环保的理念，为了减少 PM2.5 也做出了贡献。 嗯， 另一点呢，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受影响，那就是烟草行业的这些老板们，对吧？他们会有些不开心，因为牵扯到全民会支持，那么烟草行业的效益会受影响，是吧？ 好，谢谢。好，关先生这个列出了很多好的理由啊，这个又节约了，又保护环境了，还照顾官员的身体了，只不过这个损害了烟草行业的这个利益了。那当然了，这个任何程度的禁烟都是要损害烟草行业的利益的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啊，恐怕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当中，在禁烟方面哈，这个不客气的说，做的是一个比较差的国家了。湖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官员禁烟的新规定，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我刚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目的主要就一个是要起到表率作用嘛，一个是好像是要有一些反腐的效果。那我觉得起表率作用的话，那我个人理解是吸烟它是一种比较个人的一种权利，就是那种 right。那既然是 right，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律吧，而不是他律。然后如果是反腐，我觉得这方面的影响，我觉得你在具体方面操作很难从根本上去治理腐败的问题，因为只要那个权力在，这里权力是 power， 就是 power 在的话，我即使没有烟，不要买烟，不要买酒，我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可以一直有一些寻租的新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反腐，那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回到说，那一个就是权力你尽量下放给市场，那即使不能下放，你要有形成某种制衡机制。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禁烟这个，我是无法不是很理解。 嗯， 他的那个， 好，谢谢，我听明白了。哎，您说。 就是我就是补充一点，就是我个人虽然不吸烟，但是其实我查一些资料，我觉得吸烟有害健康这个命题也不是完全不值得商榷的。 好，这个问题可能咱们要请教一下方舟子跟这个崔永元了哈。不过我听明白了，这个吴先生说，这个官员他作为个人来说哈，这个抽烟是他的权利，而作为反腐这个效果呢，光禁烟恐怕又不一定有这个治标的这个治本的这个效果啊。明白了，这个北京的赵先生有什么意见？赵先生你好。 啊，你们净谈那个大问题，就给把这事儿甩给我们了。完了，我说的，我觉得挺逗的，怎么出国办，天天挺忙的，拿纳税人的钱，怎么出这么一个政策啊？我想我们的官员完全有这些素质啊，开会不抽就不抽呗，是吧？抽了烟罚款，这都法律的。那以后咱们吃包子排队，完了上公汽车都得，是吧？我就每顿饭20块钱，21块钱，那这文件还老这么发还了得？ 您觉得是管得太细了？ 我倒不是觉得管得，我觉得是该管的。他不，比如财产公示这大事儿不管，怎么管上这儿了？我说这不是街道居委会管的事儿吗？行业协会管的吗？这是吧？ 这倒也是哈。 所以我觉得挺悲哀的，是吧？完了，另外，我就说什么谈不谈啊？两岸谈不谈、啊？真是给架的，国内的一些宣传报道。让宁先生他们怎么能让马总统来啊？其实对我来说就无所谓嘛，哎，本来人也是总统是吧？就这么点简单的事儿是吧？就给僵这儿了，都是面子。 好，哎，这个赵先生您还别说哈，宁先生还就真来了，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宁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看这个令发的好，就是公务员呢，官员带头。戒烟这是个好事，对中国呀健康文化这是大有好处的事儿。那中央这个令下的好，我是很赞成。我是戒烟健康文化的这个也是这个倡导者。我认为吧，这个戒烟从官员做起，特别是我就是咱们国家卫生部发布那个控烟令啊，对全国执行的很不好。 是 有关媒体报道啊，就是这几年戒烟这十来年，烟草生产到增好像是30%吧，这个是不是好事儿？这应该采取这个多项治理活动啊，应该让烟草这个生产降下来，烟民应该降下来，特别青少年这个抽烟很不好。我觉得中央这个令下的好。 好。 双手赞成。 好，谢谢哈，双手赞成的宁先生。这个禁烟的确一个青少年吸烟的问题，还有这个官员的带头示范效应哈，确实不容小觑。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禁烟令呢？ 我觉得这个规定很好。第一个就是对大家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所以应该执行。还有就是说官员自行来有什么困难？我觉得这和那个压制商工消费一样，就是说只要这个媒体加强监督，那么任何规定都能够得到落实。 好的，这个方先生说哈，这个媒体监督的确，这个比起官员的财产来，抽烟的确方便监督很多啊，只要看这个桌上有没有香烟盒啊，现场有没有烟雾，这都是很容易发现。湖南的冯先生，今天最后一位，冯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官员禁烟令？ 禁烟令，我看这个东西是要强制执行嘛，有些东西要基于这个用于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才行，要是行政手段才行。 怎么个行政手段执行？ 啊，肯定嘛！你现在又讲这个这么多年的和谐社会，大家是不是都是尊重人权，是不是？但是这个吸烟嘛，是属于一个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呢，你管理好了，你通过那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机构来具体负责办这个事，它是慢慢才养成。真正的话，一个这个人的社会嘛，都是参差不齐。有的人他注意讲究一点，在公共场所不吸烟他就不吸烟，有的人也需要去罚款。罚了很多次，反正是做了很多次记录，那个一次一次就可以重罚他就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他要不然他就不长记性不好。 好，谢谢。好，这个冯先生就说到这个关键执行起来要 加强。那其实除了官员禁烟之外，火车动车上的禁烟哈，今年也是动真格的了。在动车车组或者是在这个一般列车的非吸烟区吸烟呢，将会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诶，不知道这个罚款哈是不适用于新的官员禁烟条例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也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我是朱明基。